发展局称，业界研究出示阴性检测证明工友才可进入工地。 旺角、鲗鱼涌、红磡三栋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居民需检测。 缅甸多处星期日再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2月8号早晨又来到星期一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和港台电视31的千禧年代有萧乐文在这里。今早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大岭靶场和粉岭新围都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早晨各位观众听众，疫情相关的情况都想同大家讲下。昨日就连续在第七晚是划了这个受限区域一些地方要做围封做检测，包括旺角、红磡、鲗鱼涌。最新的情况看到旺角海富苑、海悦阁就检测了大约是1140人，少部分样本是核实中。红磡必加街长乐大厦就验了大约370人，一宗初步确诊。另外鲗鱼涌方面就验了大约800多人，860人，三宗是确诊的个案有找到。近日地盘的爆发都引起一些关注，会不会不同地盘都有可能成为爆疫的一些地点呢？见到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就说研究紧是不是会加强一些防疫措施，包括要求工友或者员工出示新冠病毒的阴性检测证明结果才可以入去地盘开工，就说预可能是这个月就会推行的。又说整个行业的工友大约是有成十几二十万个，听落人数涉及都比较多一些，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呢？对于工友这个方法又是否值得做呢？那你又怎么看？欢迎打来1872311 的电话旁边请来职工盟建筑地盘职工总会理事长徐伟杰的。早晨。 喂，早晨，早晨，先生你好。 早晨，徐伟杰。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说考虑一些地盘工人可能都要定期做检测，有阴性结果才可以入去地盘上工？为什么看这个？ 地盤做檢測呢樣嘢咧，好坦白，以我為例啦，咁我就喺康城七期呢個地盤度做緊嘢嘅，係啦。咁就基本上而家地盤嘅分布，以我所知啦，係啦，同埋我聽翻嚟嘅消息，咁大概都一早有曬地盤檢測嘅，即係例如呢度係中國建築做大盤，即係你哋叫總承建商，係啦，佢就已經係一早就 set 好咗，基本上你超過三日唔喺呢個地盤。因為好坦白，有啲人或者工友咁樣，佢哋係會走鬼檔式嗰啲咁樣周圍走嚟走去做嘢噶嘛。咁只要你超過三日唔喺呢個地盤咧，你就要俾一個三日內有效嘅陰性報告噶啦。 嗯， 係啦，即係我哋地盤業界嘅不嬲都喺呢方面，即係今次都行得比政府比較前少少，同埋反應快啲嘅。係啦，又例如好似啟德咁咧，之前都爆過咁啊，佢哋。金門的地盤都 set 過某些規例，就是講緊要呢個半個月就一次報告，即基本上都差不多兩個禮拜一次噶。 嗯，係啦。但係呢個做法是維持咗幾耐㗎？呢個係 呢個係講緊睇先，今次第四波講緊係早一兩個月爆，講緊十二月尾一月頭咧，係啦，就已經開始我見實行緊㗎啦。 而家呢个做法咧，就话十二月即做咗一段时间啦。咁对于工友嚟讲，个影响系几大咧？同埋你头先话即系呢个都算系你哋行业入边自己做啦。边个系做一个嘅把关嘅方式噶？系咪即系啲老板真系会睇实啊？你系有个阴性检测先可以入得去地盘啊？咁系咪咁样嘅？ 嗱，地盘本身个分工 system 就比较严密啲嘅，系啦，就咁睇个 system。咁啊，例如业主咁，佢就会同大判讲，即系总承建商讲，咁啊，喂，见到。爆得好勁喎，咁樣係啦，咁不如做多啲防疫措施啦。咁其中一個即係 less 我哋講緊檢測呢一個部分先，係啦。咁你見有好多地盤，例如咁金門半個月一次，係啦，中國建築咁，你超過三日唔喺呢個地盤咧，你再翻嚟就要做噶啦，係啦。咁基本上咁樣嘅防疫措施咧，我哋叫做係啦。 而家話如果要咁樣做嘅話啦，即係可能係全港都要做啦，就唔係話某啲行業自己願意某啲公司去做就去做啦。呢、這個做法有冇話即係你覺得做幾耐，或者每次檢測嗰、那個有效期啦，即係我當有陰性結果啦，有效期幾耐你哋先至覺得係合適咧？因為有啲又話太密做嘅，可能啲工友都覺得麻煩，影響佢哋做嘢咁。 冇錯冇錯，因為好坦白嘅地盤好多工人唔似我哋係嘅管工啊、科文咁。系啦，咁佢哋系日薪噶嘛，你要佢突然间一日唔揾钱咁千几二千蚊唔揾钱走去做检测，又要佢自己俾喎200-400咁样，咁又真系有少少唔合理嘅，系啦。但系通常嗱，而家最惨就系咁多个地盘，咁佢哋一个地盘只会有一个大盘，即系你哋叫总承建商，系啦。咁通常佢哋系冇统一嘅一个 standard 嘅，咁呢个嗱，我反而觉得政府与其要不停咁我哋走去。即係驗呢個報告啦，咁倒不如佢係不如 set 一啲政策，呢個就真係要等佢諗啦，走去同我哋即係劃一翻嗰個 standard 或者水平，話翻俾我哋聽，到底個報告係幾耐都得。但係同時間，我又想即係提翻大眾一樣嘢啦，叫做係啦，即係好坦白啦，驗呢個檢測咁。就並不等於你驗完係一個免疫噶嘛，如果唔係你都唔會驗得咁密啦，係咪先？ 嗯， 係啦。咁好坦白，與其驗隱，咁不如就諗下點樣避隱啊！真係，係啦、 即係你意思係預防方面。 係啦，寧願政府就諗一啲政策，咁就點樣去嗱、例如地盤咁樣樣，咁大家都知道地盤係一定比寫字樓或者辦公室，甚至乎街外一定係污糟啲噶嘛。 嗯， 係啦。咁政府點樣去劃一個 standard， 係為咗抗疫？而令到個地盤嘅清潔或者個人衞生、環境衞生點樣做好啲咧？呢個係政府我覺得要諗嘅，係啦。 嗯，但如果而家即係講緊真係即係預防嗰方面，當然係要做啦。但而家即係喺檢測方面嗰個門檻上面做得密啲，就話可能要定期做，要有陰性結果嚟講，這個要做嘅話，有冇一啲乜嘢配套上面喺個地盤嗰度會幫到多啲工友咧？有冇諗過即係如果係咪都要做噶啦？如果真係考慮話要行呢一度 嗱。如果真係要行呢一套冇辦法呢，咁首先政府定咗個日期先啦，咁好似佢話兩個禮拜測一次，咁唔緊要嘅。咁但係佢會唔會有啲醫療上嘅配備或者設施咁可以即係支援到我哋呢？即係例如你特登揾架醫療隊咁過嚟，咁你咪輪流每個地盤咁樣走去派樽啦，或者走去的士檢測啦，係啦。 即係有啲流動檢測車嗰啲，你意思係咪？ 系啦，系啦，因为咁样系最好嘅。嗱，好似好坦白地盘咁样样。嗱，而家8:30，我都已经坐咗喺地盘一排噶啦，系啦，即系咁早就开工，然后收工讲紧系6-7咁样咁迟的话，咁你好难系突然间咁晏昼食饭或者什么走出去验噶嘛，系啦。咁宁愿佢过嚟我哋地盘度揾我哋，始终你都系摊住咗喺地盘入边嘅啫，系啦。咁你不如入嚟就揾我哋验咁样好过，系啦。 嗯，但是这个即是讲地盘全港都不少啦，要每个地盘都做到这样东西，又即是有些流动车来送到去门口，那实际上是不是都不是那么容易呢？ 其实就都难的，尤其你好像刚才这么讲，地盘自己都知道，那有些工人真是走鬼档的，他不是只是做一个地盘生意的嘛，他可能接几个地盘来做的嘛，那可能这批人今个礼拜在这里，下个礼拜在第二个地盘这样。 嗯， 那如果你check 的话，那到底他在 A 地盘今个礼拜做东西的那个检查报告，到底在下个礼拜用不用得呢？是的。那这个我觉得都是政府要想的。是的。 嗯。其实而家你都讲到话走鬼档嗰啲工人，即系一啲做散工啦，做完一个地盘，可能又隔两日又做另一个地盘啦。呢一个喺个检测安排上面会唔会有困难嘅？即系会唔会造成一啲嘅风险啊？你自己观察到？ 我就嗱，当然有风险嘅。如果 touch wood 佢真系一个大菌者，咁然后佢周围走，咁系会增加传染风险嘅。但系如果佢不是的话咧，其实只系增加佢自己感染机会啫。咁就要政府谂啦，到底好似我头先咁所讲，佢验完嗰个报告，咁到下一次你喺B 地盘 check 嘅时候，咁到底佢 A 地盘上个礼拜 check 嗰个报告，咁到底算唔算数咧？咁样系啦，咁就要谂嘅，系啦。咁但系你问我咧，嗱，好坦白，本身个原意咧，即系 check 得咁密咧，我觉得系个成效不大，系啦。 而家你自己見到，譬如地盤咧，即係過往就話，譬如啲更衣室啊、食飯啊嗰啲地方，可能係一啲即係爆疫嘅一啲地方啦。而家你觀察到係咪都多咗做咗好多措施去防止 我呢個當然啦，好似我哋地盤咁樣，或者食飯地方，咁你話落膠板或者一定要戴口罩，係啦，即係就算你喺度喺個台度等緊嘢食上嚟，都要戴口罩咁樣。咁呢啲我覺得個社會都仲係做得好足嘅，係啦。 嗯，其他咧，即係譬如講緊更衣室啊入邊嗰啲咧咁。 哦，地盤入邊嗰啲嗱。呢、這個我諗就大眾對我哋地盤一個誤解嚟嘅，好似我而家咁坐喺個貨櫃或者坐喺地盤寫字樓咁樣，其實我哋個結構同埋呢個架構同你哋即係辦公室嘅寫字樓咧，其實分別不大嘅，係啦，係啦，咁啊，但係就因為疫情嘅問題，咁工友其實都我覺得應該要小心啲嘅，係啦，即係講到尾其實都係一個個人。嘅衞生意識問題嘅，咁如果個工人咁佢因為話做嘢個辛苦少少，咁佢一路都唔戴口罩嘅，一日十個鐘做嘢都唔戴嘅，咁嗰啲冇得講噶嘛，係咪先？ 嗯， 係啦，即係環境同埋個人衞生意識係緊要啲嘅，係啦。咁你話至於地盤咁樣，好似貨櫃咁，咁我哋每坐一個位，我哋全部都係面向牆嘅，咁然後位與位之間都有啲嘢係隔開咁樣，係啦。咁呢啲即係叫做環境上提供個硬件，我哋叫做到盡啦，係啦。 聽落都做咗唔少措施啦，但我另外想問啦，就係如果而家話如果一個地盤嗰度爆一啲疫症，可能有幾宗咁樣啦，都要有十幾日停工咁樣嘅。你聽落嗰個做法係點啊？係咪都真係要停工嘅話，就成個地盤係停，定係停部分咁㗎？你自己知道嘅，你所知。 嗱，做法就你話因為有爆，咁所以可能幾單或者甚至乎幾十單以上咁樣，咁要停個地盤咧合理嘅，係啦，因為始終係一個病菌嘅問題，係啦。咁醫生或者甚至乎醫學界咁都講，咁你28日係最穩定㗎啦，咁或者甚至乎14日最穩定㗎啦，係啦，咁呢個合理嘅。咁但係就因為一個病菌或者因為呢個肺炎走去停工呢，咁對其他成個地盤剩餘嗰八成幾九成人呢，我就覺得好唔公平嘅，係啦。咁到反而會唔會有啲嗱，即係好坦白啦，翻工都係揾錢嘅啫。咁尤其佢哋咁多工人，剩低嗰八成幾九成可能冇事嘅，係入翻啲，係啦。咁會唔會咁嘅情況下俾翻少少津貼佢哋咧？即係唔係話政府要俾曬？咁但係你停得一個地盤嘅，咁你可能俾翻六至七成都好啊，即係起碼叫維持到生計先啦，而唔係突然間咁一話停，咁唔係好多人都係走鬼檔啊嘛。有啲可能一個地盤佢由頭跟到落尾嘅，係啦。甚至乎好似我哋管理层咁样由头跟到落尾嘅，你停咗我真系冇嘢做嘅，你的确冇增加嘅，系啦。咁会唔会有翻多少津贴咁咧？系啦。 好啊，同阿徐伟杰倾到呢度啊。徐伟杰咧就系职工盟建筑地盘职工总会嘅理事长嚟嘅，同我哋讲到地盘嘅情况啦。头先都讲到咧，有啲嘅受限区域咧有啲结果出咗。头先讲到就话，鲗鱼涌嗰方面嗰、那个受限区域嗰度咧就话揾到初步确诊系三宗啦。咁另外红磡必加街嗰、那个长乐大厦嗰度咧就有一宗嘅初步确诊嘅。同大家講完呢一個嘅地盤咧，都想同大家講下，即係接種疫苗方面。而家就話咧，係預計首批譬如德國BioNTech 啦，復星疫苗咧，就係二月尾咧嚟到香港嘅，三月開始打。咁啊，見到行會成員林正財咧就話，佢都會，佢本身亦都係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專責工作小組嘅成員嚟嘅。佢就話嚟到之後咧，會做一啲嘅疫苗嘅品質檢測啦，咁跟住喺大約半個月內咧，會以一個先導方式安排咧，首批十間嘅院舍咧係做接種嘅，喺院舍度做接種有十批嘅唔知一啲嘅院舍嘅人士啦，或者一啲嘅院舍嘅家屬咧，院友嘅家屬咧點睇咧？歡迎打嚟18723111872311。頭先講到地盤嗰方面咧，都可以歡迎你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就有安老服務協會主席陳志玉，早晨。 係早晨，係。 早晨，陳志玉，咁想講翻啦，而家就話會喺十間嘅院舍啦，首批係做一個嘅接種疫苗，為長者接種疫苗嘅工作啦。你自己了解到係點啊？呢個情況？ 而家個疫苗都預計農曆新年之後，即係先到達香港嘅疫苗就係 BioNTech 啦。咁所以政府亦都安排緊，即係希望即係第一批疫苗到咗香港之後咧，就先揾一部分嘅安老院舍去處理呢個老人家嗰個疫苗嘅接種安排嘅。 嗯，一部分係咪你聽都係話十間有冇話即係邊類型院舍啊？啲院舍有啲咩特點先可以係成為首一批咧？ 第一批嘅院舍政府方面去接觸嘅都係一啲比較有規模嘅院舍啦，即係譬如平均老人家嘅 入住嘅人數即係超過100人左右啦。咁變成喺因為當中亦都需要再了解翻老人家同埋屋企人對於即係接種疫苗方面嗰個意見啦。咁最終每一間院舍亦都可能只係幾十個老人家去做接種嘅啫。咁亦都涉及到今次呢個 BioNTech 嘅疫苗咧，係同以前嗰啲流感嘅疫苗係有啲唔同嘅，因為今次呢個新冠嘅疫苗 BioNTech 係需要係稀釋之後咧，再去做呢、這個注射嘅，咁所以佢稀釋之後亦都有一定嘅數量喺指定嘅時間入邊完成呢個接種啦，先至可以即係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浪費咗啲疫苗嘅。 所以剛才你就話即係可能都要100人左右嘅大型少少嘅院舍先去做啦。有冇話即係有幾多成嘅院友或者屋企人係表達咗係願意打咁就先至會揀嘅？同埋會唔會有啲院友可能存在佢哋都未必好容易清楚咁表達自己願唔願意打？ 當然現階段嚟講咧，都政府準備緊出信去邀請呢啲安老院舍去即係安排啲老人家去接種嘅疫苗嘅。咁院舍收到個通知書之後咧，亦都會即係逐個聯絡翻老人家嘅家人啦。同埋了解翻老人家本身嗰、那個接種嗰、那個意願係點樣嘅。咁最終嚟講咧，因為今次都係一個漸性質嘅疫苗接種計劃。咁我哋都希望係盡量鼓勵啦，即係安老院舍入邊嘅長者，以至職員，其實都係參與今次呢個接種安排嘅。 你覺得有冇需要先評估下個院舍嘅環境，或者啲院友啊，我可能好願意去打，但係個健康情況係合唔合適嘅咧？咁係咪需要睇咗呢啲先咧？有冇咁樣安排嘅？以你所知？ 而家其實都有嘅，因為而家醫院嘅外展嘅醫護人員咧，喺即係接種呢個疫苗之前，亦都會先去到安老院舍去做一個環境嘅視察啦。亦都會了解即係即將會接種呢個疫苗嘅老人家嗰個情況嘅。 即係佢哋嘅身體情況講緊係嘛？ 係啦，係啦，個健康嘅情況咁。當然有一啲身體太過弱嘅，或者係即係健康唔係咁好嘅老人家咧，就未必喺今次呢個疫苗注射入邊咧，會即係揀選去做呢、這個即係接種啦。 但你初步了解咧，而家啲即係家屬啊，或者啲老人家個反應係點啊？ 而家嚟講咧，其實都係公布嘅資料咧，就唔係太多嘅啫。現階段就知道嗰個 BioNTech 嘅疫苗會係先到香港，但係亦都有可能其他嘅疫苗咧都會係嚟緊都會可以供應得到啦。咁喺安老院舍入邊咧，其實屋企人嚟講咧都希望了解就話即係究竟即係喺院舍入邊接種嗰個疫苗係邊一種疫苗啦，係啦，因為譬如有個別嘅疫苗可能都會即係了解多少少，即係會唔會有副作用嘅問題啊咁樣。咁如果係喺安老院舍入邊咧，可以即係差唔多時間有唔同嘅疫苗喺院舍入邊幫老人家做接種嘅話咧，咁就嗰、那個安排上邊會好啲咯。 即係其實我想知咧，家屬或者老人家啦，識唔識得分唔同嘅疫苗，譬如副作用大約係有啲乜嘢唔同啊，或者佢哋嘅疫苗本身嗰個型係邊一隻啊？咁識唔識得分嘅咧？有冇話係即係佢哋自己覺得某一個類型係受歡迎啲？你自己觀察到有冇咁啊？識唔識得分到咁細噶？ 暫時嚟講咧，因為都需要院舍嘅職員啦，去講解翻即係有關疫苗方面嘅資訊俾屋企人知道嘅。咁當然喺現階段嚟講咧，就我哋都有了解過屋企人嗰個意見，或者係老人家嘅意見嘅。咁相對可能大家都會偏向就話，即係如果係採用滅活技術嘅疫苗咧，佢哋會比較安心一啲，即係可能嗰個副作用冇咁大啦咁樣。咁呢個只係部分嘅屋企人嘅一啲意見啦。 咁而家就應該係 BioNTech 係第一款啊嘛，咁就唔係滅活疫苗嗰只喎。咁佢哋會唔會反應相對冇咁高咧？

继续翻翻嚟千禧年代。上个礼拜都同大家咧讲过有关于咧通识科改革。见到之前咧教育局喺俾中学嘅通函入边咧就提到考评局咧就住改革通识科委员会嘅初步建议，有啲内容上面嘅，譬如过往就话系六个单元啦，而家变成三个主题，咁包括咧就系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改革开放以嚟嘅国家，以及系互联相依嘅当代世界等等，有啲咁嘅改动嘅，咁啊仲有课时上面咧都有删减到嘅。欢迎你打嚟1872311，1872311讲下你嘅睇法嘅。电话旁边咧，请嚟一位嘉宾，对于成个改革咧都非常之熟悉嘅，就有咧系课程发展议会香港考试及评核局重新冠名科目委员会主席刘志鹏，早晨。 早晨， 刘志鹏，不如咧，即系大家都未必明成个委员会嘅工作，不如简单讲下个委员会嘅工作啊，系实际系做啲咩嘅先？ 委员会嘅工作咧，因为佢系课程发展议会同埋考评局联合嘅委员会啦，咁实际工作就系为一个课程嘅课程嘅设计同埋考评嘅设计咧，就做呢个最后把关咁样嘅，同埋咧系。當佢出咗台之後咧，佢係有個責任咧，係去即係睇住佢點樣運作。咁所以呢啲我哋一般叫 one com 啦，one committee 咧，咁咧就每一個科都有嘅。咁好多都行緊。我自己而家都係歷史科嗰個主席嚟。 咁有冇話即係改革嘅大方向已經定咗，然後先再喺委員會嗰度傾定係點樣噶？ 改革個大方向定咗，因為之前咧其實佢有幾個。阶段嘅发展嘅，咁喺委员会成立之前个阶段咧，就系即系旧嘅委员会底下嗰个架构底下有一个小组咧，系特别小组咧，系去处理咗旧课程嗰个叫做调整啊，将六个单元变成而家嗰个三个主题，即系呢个工序佢哋做咗啦，咁样，咁包括一啲即系其他嘅建议，咁样就交咗俾我哋呢个新成立嘅。委员会去处理嘅， 存唔存在即系喺即系改革通识科嘅时候咧，都会评下过往通识科嘅问题啊？喺个委员会嗰度有冇倾呢一啲噶？ 评下咁，其实都有对比嘅，一定即系点样我哋将旧嘅课程变成而家新嘅，咁某啲旧课程嘅即系理念啊、精神或者嗰个操作嘅方法系咪而家仲适用啊？咁等等，特别喺考评嗰度咧，因为个改动比较大，就系、是。將成個考試嘅設計咧，係變成咗合格同唔合格，或者達標唔達標咁啦。咁呢個係兩級嘅評分。過去係七級嘅，一至五仲加粒星兩粒星咁樣，七級嘅。咁呢個改動比較大啲，咁所以呢度咧我都傾咗一輪嘅。 咁嗱，首先不如讲下个内容上面啦。今次我见到出咗一个即系初步建议之后咧，有啲老师都反映就话觉得新改革嘅通识科都好似主要讲一啲比较正面啲嘅内容，就未必系一个嘅比较全面啲嘅认识，而且就话比较着重于即系讲内地方面啦。咁系你自己认唔认同呢一啲咁嘅讲法咧？系咪好似真系执咗埋喺边咁啊？ 即系你喺个主题嗰个设计上面咧，就都容易俾。一般的老师或者市民看到好像是跟他这边的。但是看清楚呢，我们整个方向呢，就是分三个板块，就是香港国家世界这样。即是无可避免我们一定要讲香港这个，因为我们是香港的。亦都好应份我们要讲国家的。然后呢，即是香港和国家在全球之中的个位置啊，嗰啲互动啊，咁亦都要讲嘅。咁因此变成三个板块咯。咁因为咁嘅缘故咧，咁所以香港加国家咪系两个咯，咁啊即系变咗好似好多咁样咯。 所以你都 就系由自己出发咁解啫。 即系都未必同意话系执埋一边嘅，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就话过往譬如通识科都比较重视讲话即系批判性思考呢、這个元素上面喺新嘅通识科改革咧，系咪都唔再存在噶啦？ 嗱，嗰个批判性思考咧，其实通识科喺之前已经做咗啲即系嗰个翻译上嘅调整啦，佢已经唔用即系唔用呢个咁样嘅嘢，变成系即系明辨思考咁样，而系走向呢个方向。咁啊，原因系 即係我諗呢個都係歷史嚟嘅，都唔係話今天即係原有通識科先出現，就係critical thinking 呢樣呢、這個咁樣嘅名詞咧，進入中國之後咧，喺好耐之前就被翻譯成為批判或者批判思考咁樣。咁、但係咧就呢、這個咁嘅漢語咧就同一個批評咧就好似好貼近，於是咧就其實都唔係而家香港啊，歷史上都發生無數呢啲咁樣嘅即係混合嘅，即係批評變咗批判，批判變咗批評。 嗯， 咁批判咧就應該就係中性嘅，咁批評咧就顯然係比較傾向係負面嘅。咁我諗呢個原有課程嗰、那個好多人個嗰、那個認為嗰個問題就係我哋有時撈亂咗呢樣嘢。 咁但係原本都係 因為變咗。即系讲翻正叫明辨慎思，其实都系 critical 嘅，咁、英文冇改到嘅， 但原本咪就系叫做批判性思考。我见你头先话批判系中性，批评系负面啊嘛，咁 系 咪就继续留翻呢个叫做批判性思考嘅元素？我就算当佢改咗名啦， 元素喺度嘅，所以我咪话喺就系如果你睇下英文版咧，就其实冇拎走到嘅，咁不过咧就系话即系点样去即系演绎。呢、这個元素點樣將呢個元素落實呢？咁新舊課程係有啲唔同嘅。 嗯， 咁譬如舉例咧，即係我諗大家都關心考評嗰部分嘅卷二咧，我哋就取消咗佢。 嗯， 我哋淨係即係保留翻原有個卷一，而喺裏邊咧就作出啲調整嘅。咁呢個方向咧就可能會令到好多老師覺得，以前係。最能夠發揮佢哋嗰個批判性思考嘅卷二冇咗，咁佢哋點樣發揮呢？咁樣，我諗係呢個關鍵咯。 呢、這個可唔可以都解釋下？因為頭先咧，你講卷二應該就係講緊延伸回應嗰個試卷啦，嚇。咁卷一就即係講緊即係另一份，而家就加咗一啲選擇題。咁啊，見到一啲咧，坊間嘅老師都話，如果選擇題嘅話，淨係答即係選擇啦，即係唔係一啲佢哋可以分析啊，可以發揮多啲嘅一啲題目嘅。咁你覺得佢哋呢個講法係咪其實都合理咧？即係如果你話要佢哋批判一啲啦，繼續保留翻呢個元素啦，有一啲分析嘅話，如果用一個選擇題，的確佢哋好似又好難發揮喎，係咪？ 其實又唔係咁嘅，即係我哋如果老師有譬如考過一啲高階啲嘅，即係簡單講，喺美國你要讀研究院咧，讀博士咧，碩士都應該要嘅，你要考一個叫 GLE 嘅。咁呢個 GLE 咧，裏面咧有一部分係講，其中一部分係講分析嘅，即係 analytical 啦咁樣。裏面咧基本上全部都係選擇題。咁係都幾難嘅，即係我諗去過美國讀書都知道 GLE 要考得好咧，係好花心機嘅。咁裏面咧當然即係語文嗰部分係難啦，其實更難嘅就係呢個分析思考呢部分，佢都係俾 A、B、C、D 嚟揀嘅。但係你要揀嘅時候咧，你要思考。你思考得好準確，因為佢個揀法咧，佢唔係話 A 就啱 ，B 就錯 ，C 就錯 ，D 就錯咁樣，而係 A 咧就最貼近呢、這個，最貼近 ，B 又冇咁貼近嘅 ，C 又爭啲嘅 ，D 咧就最唔關係咁，即係啲類似咁樣嘅分佈咧，其實而家係好多專業嘅行業裏面嘅一啲嘅，即係考試都有嘅。 但譬如喺通識改革呢度，點樣可以應用呢個模式咧？即係點樣可以係即係選擇題之餘，又可以有佢哋嘅意見分析，咁又可以有做到探討呢一樣嘢？點樣做到咧？即係譬如你有嗰啲好專門嗰啲，有啲 而家我哋咧就因為委員會裏邊咧都有唔同學科嘅老師做代表嘅，咁佢哋有啲科目咧，其實喺 DSE 裏邊咧由開始到而家都有用選擇題嘅。譬如地理科咁樣，即係佢哋認為咧，唔係話嗰個題型本身佢決定咗嗰、那個，即係裏邊係考啲乜嘢，而係個設計咁。譬如我哋有啲搞即係理科嘅委員咧，就話喂，其實唔難搞，因為你擺啲譬如數字喺裏邊咧，你就睇下啲數字之間嗰啲數據之間嗰啲關聯性咧，你就睇到一個邊一個可能性係最大，邊個可能性最低。咁咪問一個喂，邊個可能性最大嗰、那個？咁考生要諗嘅，同埋可能要做少少嘅計算咁樣。 咁你先知道咧，喂，边个答案系比较接近啦？咁 明啊，呢、這个即系譬如数理上嗰啲推理，咁就系一个固定嘅答案、啊、或者贴近啲嘅答案啦。咁但系譬如讲紧一啲意见上面嘅分析，系咪真系咁容易喺个即系选择题嗰度可以表达到咧？又 或者咁咧，我谂或者我即系整体回应一下呢、這个呢、方面嘅考虑啦。 OK， 过去个卷嘅设计同嗰个课程嘅设计咧。有一個都幾唔容易處理嘅問題就係、是，課程嘅內容的確係好多， 嗯， 啊、的確好多。然後咧就要咁嘅咁嘅，即係學術水平嘅學生喺咁嘅年紀去處理一啲都相當複雜嘅問題。 嗯、 然後咧要佢喺個零鐘頭裏邊咧用一個。文字的方式呢去回应一个议题里面有包含论证的、啊就是、包括各种的方法、啊啊那个、他那些、就是、argument 是什么在上面、然后有个看法，这个看法呢 是合理的、啊、这样这个要求呢其实是不容易做到、啊我哋因为我哋唔少委员都喺大学里边任教啦，我哋会明白一样嘢，即使喺大学我哋要开一个课程嘅，譬如我哋讲紧13个礼拜一个学期嘅课程咧，里边嗰个内容咧同嗰个考评、那个 assessment 个中间系有个关联喺度嘅，即系话我哋唔可以话我哋写好多嘢落去，跟住咧就考到心，因为就算大学而家都分即系唔同嘅level 啦吓，一二三四，一百二三百四百，或者1000、2000、3000、4000咁上。咁、就算喺大学，我哋譬如喺闭校啦，我哋做紧嘅系譬如1000、2000水平嘅嗰啲咁样嘅课程咧，大学啊讲紧，我哋唔要求佢写长嘅嗰啲带有研究性、探索性嘅嗰啲咁样嘅功课，三四年班就做呢样嘢啦。 Okay. 我哋都会介分即系嗰个渐进式嘅学习。 嗯， 咁我睇翻通识科而家做紧嘅嗰个课程同埋考评咧，其实已经系即系出咗一个将唔同叫做唔同嘅即系级别嘅嗰啲难度，将佢混成一体咁样。 嗯嗯嗯。 然后咧，嗰个考评嘅问法咧，即系。我会咁讲啦吓，即系听众未必认同。摆喺大学嘅即系本科课程，甚至乎研究院嘅课程里边咧，都唔系话咁多学生觉得好轻易可以达到嘅。 嗯， 所以呢个咧系我谂系设计嘅时候咧，未必谂得到嘅一個結果咯。 OK， 咁於是我哋要改咗佢。 明嗱，另外咧，我都想问一下啊。劉志鵬的這個呢就是關於那個內容上面的一個比較，我見到呢過往譬如在通識教育裡面的單元二今日香港和現在的新的三大主題裡面主題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內容上面呢就有些比較，就見到說沒有了，即譬如探討香港是否維持和改善居民生活質素，沒有提到香港居民參與社會政治事務這一類的內容的，而這個內容呢過往我跟回譬如教育局的資料呢都是涉及一些譬如人權與責任、尊重法治、民主等等，這些理念為什麼會不再在個內容上面主題上面再教呢？這個 我想其实都有的，但你说譬如说讲即是政治参与这一类的，如果作为一个即是讨论的议题呢，就也都是我刚才讲那个部分的相关的一些考虑，就是即是在高中生这个这样的阶段呢，就当然去到譬如18岁他就有投票权啦，这样那变成他要准这个公民的义务。咁但係呢就話裏面嗰啲好多相關嘅討論呀、啊、咁如果你講到譬如首先講嘅話香港嗰啲社會呀、啊、生活呀、啊、面對好多問題嘅討論，包括我哋近年好成日講嘅房屋土地貧富差異係咪呀，咁嗰類討論呢其實好複雜。即係我諗呢即係好多行家前线老师咧都经常有咁样嘅即系质疑咗。如果问题系我哋答到嘅问题系咪？你咪出咯，我哋答到咁啦。系当然咧， 即問題怎樣設定都好，就老師一定會即教學生怎樣去答這個問題。但是我們的重點就是，你答了個問題，你是滿足了個考試，還是或真的在這個問題上面，這個學生是學到他應該要學到的知識。孫生你都知道，譬如香港你講土地房屋，複雜到不得了的，是不是？即是現在正是很流行的，就是說發展的時候，喂，先發展中地啦，這個是很多年輕人，很多市民大眾的聲音。我成日主張一樣嘢，就係、是、一個思考嘅方向，就係、是、中地如果可以發展，容易發展嘅，嗰、那個業主個地主就唔會擺喺度做中地啦，攞咗去發展咗去逃利啦，係咪？咁如果佢做唔到嘅時候，或者唔做嘅時候，中間肯定有啲問題喺度咧棘住。而嗰個問題咧，其實個複雜性係遠遠超越咗，唔好話。呢啲高中生超越咗一般人嘅想象，因为里面牵涉到新界个历史啦、 okay, 新界地权啊等等嗰啲问题。 有啲题目可能比较复杂啦，譬如讲紧但另一方面，譬如社会政治事务呢、這个都系过往嘅课程入边都有系呢一个题目喺入边嘅。但系而家咁讲嘅话，系咪即系以后课堂就唔可以讨论呢一类嘅社会政治事务？譬如讲紧几年前嘅占领运动啊，或者啱啱嘅反修例运动啊，呢啲对社会都有啲影响啊、利弊啊等等。在新課程之下，其實可不可以有空間去討論和說的？ 我想即課程怎樣設定、老師怎樣上堂呢，中間都是有個距離在這裡的，即我們老師不是機器，是是也都課程不可能變成一個好像 AI 這樣的一個平台，就上堂就400多間中學都是講緊那一課，都是這樣講的，即很標準的，即不可能。咁裏面呢，你牽涉到譬如話我哋講香港嗰個問題由來呀，咁其實裏面已經牽涉咗好多頭先你提到嘅嗰啲政治參與嘅社會嘅動態咁樣啦，咁你唔講你點樣交代呢？你點都要交代成件事情嘅來龍去脈㗎嘛。咁裏面呢，裏面香港走過嘅路咁有高有低咁，係咪？咁呢個你唔可以逃避嘅，只不過係話我哋個主題呢，即係等於就譬如一個病人去睇醫生，醫生梗係開藥先啦嘛。開藥就係個主題，醫好個病係主題。啊，醫生同時話俾你聽，喂，嗱呢個藥咧，我俾埋胃藥你，因為佢可能揦你胃嘅，同埋咧小心啲，都有啲副作用嘅。啊，到時可能頭暈啊，有啲心跳，即係呢啲會講埋嘅。但係唔等於話個醫生嘅重點就話俾你聽，嗱、你嚟到咧，其實啲藥就係毒藥嚟噶，有副作用嘅。我哋唔會咁樣講嘅。我先講咗主題，譬如香港發展。香港問題、國家和香港的關係等等，咁裏面牽涉到即係兩地之間嗰啲差異，你全部都要講嘅，唔係唔講。 Okay. 不是不講得的，是要講的。 不過另一方又會始終覺得看個主題上面都覺得好像講正面的內容，尤其是國家那方面是多一點。有些講法就說形容說好像新的改革的通識科好像變成國民教育那樣，你自己同不同意啊？或者有些話直情不如叫做國民教育科，那你同不同意？ 這個問題我們討論了幾天的。裡面呢，其實就大家都看到，即明顯是有國民教育的元素在這裡，這個即好明顯擺咗喺第一嗰、那個同埋第二個主題裏面啦。咁就國民教育，我覺得係應該正面去處理嘅。咁另外就係話係咪變成國民教育科呢？我哋諮詢文件裏面都有講呢個科嗰個名嘅，咁裏面都有國民呢個元素，咁亦都有即係社會啊，有公民啊，有文化，即係到時睇下業界認為邊個名咧係比較貼切，能夠代表到呢個科，同埋咧亦都令到咧，即係老師、學生、社會人士咧覺得最好就係呢個名啦。咁我哋都想聽，所以而家咧就我哋唔係好敢講話，即係究竟邊個名好啲？咁因為裏面啲元素我哋就抽曬出嚟啦，係有呢啲元素喺度，我哋要擺曬出嚟。即係有時做呢啲諮詢咧，你冇得遮掩嘅，係咁就咁，俾大家睇咁樣。大家傾咁樣， 但叫國民教育科咧，會唔會出現譬如局長講話通識教育科出現嘅污名化？叫國民教育科會唔會都同樣有可能有咁嘅效果出現 咧？我諗一個名本身佢係乜嘢嘅即係指向咧，其實係冇一個特定嘅講法嘅。咁 即系污名化系一个将一个名称将佢嗰个俾一般人印象改变咗咁样嘅意思。咁但系本身佢冇佢冇一个即系正面反面嘅意义喺度。咁国民教育就系国民需要有教育，就咁简单。等于你教育本身，你可唔可以话等于洗脑咧？亦都唔得噶嘛。即系教育本身系中性，系正面噶嘛。你唔可以，因為洗腦變成你咪污名化咗佢咯。 嗯， 所以我哋唔講教育咩咁咧。 係，不過坊間有啲咁嘅意見啦。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就係、是、內地考察嗰部分，見到係咪話可以即係如果去澳門啊、台灣，你都覺得係可以接受嘅？如果做一個內地考察，由寫報告嗰方面，呢、這個其實係要學校決定定學生決定嘅咧？ 呢、這個幾有趣，係你哋有行家問我。 嗯， 我覺得咦有趣喎、啊，佢話喂嗱，喺即係一個中國嘅嗰、那個。大前提底下，台灣都是中國啦，去唔去得咧？咁，哦，咦，有意思喎、啊！呢、這個講法，我哋話，我可以考慮喎，拎翻去委員會傾， 嗯， 係嘛？因為內地考察呢部分咧，就委員會都傾咗一啲即係情況，咁啊都幾關注，因為其實喺最近呢幾日或者呢個嗰幾禮拜喺坊間流通嘅一啲嗰啲嘅問題啊，嗰啲疑慮，委員會都講咗嘅。我哋傾咗，譬如話有啲學生真係去唔到嘅，有啲真係唔想去嘅，有啲可能即係身體不適，又三年都冇辦法只去一次咁，咁點計數咧？係咪當係冇達標咧？ 再廿秒到， 係啊，定係點？我哋未肯定，我哋再傾。 嗯， 嚇，咁去邊？點去發？再傾。 O K， 我唔會再傾啦。呢一個嘅內地考察，再睇下個情況係點啊！多謝曬劉志鵬同我哋傾到呢度啊。劉志鵬咧就係重新冠名科學委員會嘅主席嚟嘅。你又點睇通識科改革咧？歡迎打嚟1872311。 有時頗大，除夕同農曆新年假期天色好轉同温暖。依家氣温19度，相對濕度8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首先看成报报道，本港第四波新型肺炎疫情反复，至今最少有五个地盘，包括国际机场三跑道以及将军澳蓝田隧道地盘爆发严重疫情，一共有217人确诊，同时更加有地盘工人进一步将病毒带入社区。例如機場三跑地盤首名確診者就是住在油麻地佐敦指定區域。發展局局長黃偉麟昨天說，建造業議會聯同香港建造商會正密鑼緊鼓研究加強防疫措施，而機管局已經公布由星期二起要求工友和員工必須出示新型冠狀病毒陰性檢測結果證明才能夠進入工地。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建造商會行政總裁謝子華表示，商會正同政府和建造業議會商討工友強制檢測的細節，包括訂立檢測陰性結果的有效期，如果有效期太短會嚴重影響工人和加重工人負擔，如果有效期太長就未必有效令到地盤防疫，暫時未有定案。而有商會就表示，承建商憂慮若果工程因為疫情長時間停工，有可能令到工程延期，違反合約員工要求而被罰款或者扣分，正同政府商討疫情之下工程風險分攤安排。對於政府計劃要求工人持陰性結果才可以進入地盤，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如果每兩週一檢就太疏，14日足以衍生幾代的傳播，可以考慮每7日一檢。明報的報導。 大公報報導，本港昨日新增2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24宗本地感染，6宗源頭不明。一名住在新田地街劏房的孕婦確診，傳染期內有5日在社區逗留，更加是兩度到伊利沙伯醫院覆診。孕婦同住的家人上月底確診，但是涉嫌隱瞞與孕婦同住，當局不排除會採取法律行動，亦都呼籲市民不要隱瞞接觸史。大公報報導。 東方報導，新型肺炎疫情之下，原先預備舉辦的車公誕市場將會在年28至到本月26號期間舉辦。食物環境衛生署昨日表示，將會在沙田翠田街足球場設立銷售點，一共設32個乾貨攤檔，而營運時間和車公廟開放時間相同。由於它和15個蓮花銷售點的情況有別，故此車公誕市場的銷售點無需實施取票制度。 《東方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東鐵線新信號系統以及新九卡列車前日首日投入服務，不過就發生了多次故障，導致列車塞車，甚至是有新列車行駛的時候一度斷電，車長需要重啟列車系統才能夠恢復行駛。港鐵回覆查詢的時候證實，前日的新系統有運作不暢順，導致個別列車班次延誤，車務控制中心會作出安排，減低對乘客的影響。《蘋果日報》報導。 星島的報導，享有無敵海景的油塘工業區未來有望轉型成為住宅發展重鎮，區內兩幅營運長達30年的預拌混凝土廠房用地一直有5間廠房經營，據悉業主經最新評估有意在5年內撤出，計劃遷往將軍澳等地繼續營運，更加有業主率先表明會騰出現址6萬平方尺用地，將會向政府申請補地價之後自行發展，稍後會再視乎區內需求決定興建住宅或者是商業項目。星島的報導。 在社評方面，《經濟日報》的社評說，機場第三跑道地盤群組連續6日擴大，已經增加到28人。縱觀全球，工地都是大型的新型冠狀病毒群組溫床。愛爾蘭上個月忍痛出手，勒令這個在疫情之下貢獻近一成 GDP 的行業停工，只是豁免必要工程，工程的承建商為免違規以至到爆疫被迫停業，同樣應該盡力配合政府額外安排快速的抗原測試。這個是《經濟日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提到，吸取過去多輪疫情的教訓，政府必須持續強化檢測追蹤力度，切實達至全社會的動態清零，早日讓經濟民生復常。對於地盤群組的強檢不但有必要，而且更要好好利用這次大規模強檢的機會累積經驗。本港未來仍然有必要對高危群組進行常態化的強制檢測，持續加大對爆疫大廈的強檢範圍和力度，才有望在春節之後讓各項社會經濟活動逐漸恢復正常。这个是文汇报的社评。 大公报的社评说，上个月底特区政府推动封区强检，累计有18000人接受检测，找出15名确诊者，等于截断了15个传播源头。香港确诊个案近日明显减少，证明强检的大方向对头。强检亦都带出强烈信息，政府是有清零决心和手段，有利于争取全港市民的支持。大公報社評。 成報社論講到，政府對於突擊封區強制檢測多日以來同一時間在不同地區進行封鎖，但找出的新冠肺炎確診者實在寥寥可數，面對質疑，政府多番強調行動即使找不到隱形患者亦都可以令到居民放心，而社論就認為有關安排未讓市民安心之前已經教不少人惶恐，入夜之後更加怕自己的寓所被納入受限區域，扰民是不争的事实。成报社论。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天主教坟场对出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大埔道嘅中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天主教坟场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西行都比较车多，而东隧九龙去香港挤塞，龙尾就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君汇港一段车多，龙尾在海丽村，后少少龙翔道去观塘近彩虹村那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在星河名居。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在沙田污水处理厂。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我知计划为2019至2021年获攀学士或以上学位嘅香港居民提供喺大湾区工作同发展事业嘅机会，所有职位月薪仲唔会少过18,000元。 参加计划嘅雇主亦可以申请津贴， 详情可浏览劳工处网页 jobs.gov.hk/gbayes 或打29690446。 2021年2月8日，新增27宗确诊，24宗本地个案，6宗源头不明。 发展局称，业界研究出示阴性检测证明工友才可进入工地。 旺角鲗鱼涌红磡3栋大厦列为受限区域，居民需检测。 缅甸多处星期日再有民众上街抗议军方发动政变。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翻嚟千禧年代9:13嘅。头先同大家讲到咧，有关于通识科嘅改革啦，咁仲有院舍方面，就话而家系咪有首批10间嘅院舍咧，可以喺嚟紧有个先导计划，系先安排一啲嘅院友咧，系打呢个 BioNTech 疫苗。咁仲有咧，另外都讲到啦，地盘嗰方面啊，就话研究系咪俾啲工友出入地盘咧，都要先检测咗一个阴性证明先可以系出入嘅咧。咁啊，见到咧又发展局局长黄伟纶咧，寻日喺个网址度都提到就话上年12月底開始安排了一些專業檢測服務的機構去到一些公私營的工地，去幫啲工友啊、等等做一些免費自願檢測嘅。咁啊，見到明報引述個數字咧，就話係截至上個禮拜四咧，係已經為咗125個嘅工地，超過29,000名嘅工友做檢測嘅，有個咁嘅數字。不過而家就話其實全港嘅工友啊，可能係成10-20萬嘅咁。你又點睇啊？歡迎打嚟18723111，我哋都講緊唔同嘅。题目嘅电话旁边咧就有何太嘅，早晨。 系早晨啊，萧生。 早晨，请讲啦。 我系一个智障人士家长嚟嘅，而家咧就讲紧话啲疫苗咧就俾长者同埋呢个智障人士打先啦，特别系院舍。咁我个小朋友都系住喺院舍度嘅。咁其实我就系即系担心嘅啫，即系打防疫针系本身系好事嚟嘅，但系太。即係喺呢個世界上邊太快推出嚟咧，究竟佢個成效啊或者安全性啊都有一個問號啊嘛。咁樣特別係呢啲唔能夠即係自我照顧啊，亦都唔能夠決定即係嗰個情況嘅即係人士啦。咁作為佢嘅監護人或者係家長嗰陣時候，咁我哋點樣去選擇？我都係要睇定啲先啦，係咪？咁我係擔心一樣事嘅啫，就係話如果你推出嚟嘅时候喺院舍度你唔打，就即係有可能即係唔方便院舍运作啦，因为你呢一个又打嗰、那个唔打，咁样肯定係嗰个处理方即係方法係唔同啦，因为要分隔开呢，咁样会唔会即係强迫或者係言语上要我哋一定要打呢？ 即是你担心 不打不得呢，是啦，不打不得呢。咁同埋你而家都系未话边一种嚟啦，或者嚟嘅都系一种啦。咁你话本来就林郑话冇得揀㗎嘛，而家变咗有得揀，有得揀之余都系变咗冇得揀啦，得一种嚟啫。咁你又话要人哋打先啦。咁可唔可以拒绝啫，而家暂时。我唔係話 照你應該就可以嘅，因為佢都而家聽頭先即係業界人士都話係會問翻啲即係院內人士啊或者家屬嘅意見嘅，應該係可以揀嘅，應該都 希望係咁樣啦。你有時候你喺個處身嗰個環境，你嗰啲行政人員嘅言語，你都未你會感受得到嘅嘛。咁係啦，就即係我係擔心呢一樣嘢啦，就係 OK。 同埋嗰個同埋嗰啲殘疾人士佢本身都有好多即係內科病嘅，譬如即係抽筋啊，或者係啲特殊病特殊嘅情況啊，肢體嘅問題啊，內科嘅病啊，都有好多嘅。咁樣係咪真係適合打先？我自己又覺得即係兩睇啦，未必係適合嘅。你長者都係一樣嘅啫嘛。反而我就會覺得同意 專家講啦，就係話咧，揀啲係高危人士嘅年青人，又冇乜嘢長期病患嘅，嗰啲打先咪仲更加好，因為佢喺社會度做嘢噶嘛。 OK， 好啊，有個即係佢自己本身都係家長啦，因為有個小朋友咧，都係喺院舍嗰度有啲咁嘅擔心嘅。多謝曬何太嘅電話。咁啊，講下疫情嘅數字啦，講下咧，即係過去幾日啦。上個星期五就34宗，咁跟住就16宗，尋日星期日啦就24宗。源头不明个案就6宗啦，输入个案就3宗。趋势上面算唔算系跌咗咧？咁有啲地方咧，其实呢段时间啦，尤其是第四波嘅疫情之后咧，都关闭咗好一段时间啦，系咪都适合开翻咧？咁啊，另外啦，见到一啲喺疫苗方面嘅新进展咧，就话向内地订购嘅灭活疫苗啦，科兴咧就向卫生署交咗第三期嘅临床报告啦。咁但系相关嘅资料咧就未喺一个嘅学术期刊嗰度咧系刊登嘅。咁代表住啲咩咧？都可以请一位嘉宾咧同我哋一齐倾嘅，有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 早晨， 萧乐 文。 早晨，何柏良。我想问一下咧，即系有关于地盘先，因为头先我哋第一个钟头咧都有讨论到，而家就话咧系业界咧考虑就话，即系考虑喺业界嗰度就做话要求啲工友就先验咗有阴性证明先可以出入工地。你自己点睇？会唔会都算有效啊？呢一个措施？ 地盘咧其实系好大问题嘅。咁最大问题咧就系地盘咧呢啲群组咧，其实断断续续咧就。在第四波咧出現咗一段都幾長嘅時間，咁但係始終咧就政府不作為，咁以最近期咧就喺機場三跑嗰個嘅群組啊，咁最早嗰宗個案咧係講緊1月中咧就病發嘅，咁佢到琴日咧就喺呢個地盤咧仲有啲新增個案，但我最奇怪嘅地方咧就係、是。在呢啲地盤嗰度咧，其實你不斷延綿不絕有傳播鏈啦。政府佢唔去封區，就亦都冇聽到佢講咧，就佢有去過嗰度了解現場咧，就點解發生呢啲傳播？即係因為佢嗰度啲工友就有一啲環境，譬如啲更衣室啊、洗手間啊，或者係佢哋一齊用餐嘅時候傳播啊。亦或係咧，佢哋搭車搭船嘅時候傳播咧，呢啲資料咧，我完全冇聽到政府咧，就佢喺現場有分析過咧，就嚟到同翻大家解釋嘅。嗱，咁當然啦，你話喺嗰度佢而家計劃咧，就定期做一啲強制檢測，咁呢個會有啲幫助嘅。咁但係呢個幫助咧，就你遠遠唔及得咧，你發覺嗰度有群組爆發，就你即刻嗰度封區，就好似而家你譬如有啲。地區就佢哋做受限區域，咁樣封區咧就去到做即時強檢嗰個成效咁大，咁同埋咧就你唔去嗰度做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咧，你都唔知佢喺邊啲地方發生傳播點，咁你點做啲針對嘅措施啫？你純粹靠隔一段時間定期強制檢測咧，咁呢個一定係打折扣嘅，呢個成套嚟到睇，唔係話淨係隔一段時間就做檢測就解決到問題。 但爆咗疫先至去做，會唔會反而係即係後咗做慢咗？而家就話即係有陰性先至做，可能係咪即係反而喺個預防方面係做得好啲？ 你兩方面都要去到做。你當然咧就你定期做一個檢測就。嗰、那個檢測，如果你話係14日做一次咁啊，咁基本上係完全冇用嘅，一14日你先做一次。咁佢如果係7日做一次，咁即係話咧，就你有個案發生就有傳染期喺個地盤出現咁啊。咁你有機會咧，就7日之後先至發覺。咁其實7日咧，嗰、那個病毒已經可以傳咗2針。咁呢個就定期檢測嗰個問題。譬如睇翻咧，就一啲跨境嘅中港司機啊，咁定期檢測咧都係作為一個。預防嘅方法嘅，咁你睇翻就內地，咁其實佢內地幫喺香港翻上去啲跨境司機都做得好嚴噶啦。咁開頭咧就2個星期1次，後嚟7個星期1次，跟住3日1次啦。咁而家你最近咧就日日都要做幾多個檢驗，咁佢都繼續有揾到呢啲嘅個案咧，就由香港傳入去內地。咁呢個咧就係定期檢測本身咧一個好大嘅局限性。咁所以咧。你話作為預防咁啊，咁呢個係有一啲幫助。咁但係呢個咧，你唔係做咗咧就解決到問題。佢哋調翻轉咧，就有個案咧，就即係我哋經常強調啦，你要早發覺同埋診斷。咁地盤三跑地盤最早嗰個個案啦，咁佢發病去到確診中間咧係10日，咁呢個就遲診斷啦。咁你知道有爆發就遲公佈。 咁咧就累積到咧就好多個案咧先至公布。咁其實地盤呢一即係公眾一定係關心噶啦。咁跟住咧你就遲追蹤。咁譬如你嗰度咧就係唔係有暴露過緊密接觸嗰啲人士，佢都有送去檢疫咧？嗱，如果你係純粹靠檢測，有一啲係佢近距離接觸過，或者係冇戴口罩接觸過啊，你唔送去檢疫，你純粹靠檢測你中斷唔到個傳播鏈嘅，即係千祈唔好搞錯啊！大家、檢疫咧係一個好重要嘅環節嚟嘅。 不過而家暫時如果話真係要交一個嘅陰性檢測出入嗰啲地盤嘅話，都係未知要幾耐做一次嘅，暫時都未知嘅。另外都想問一下啦，何柏良醫生咧，就係、是見到咧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咧都講到話應該會喺揀十間嘅院舍做一個嘅先導計劃啦，咁就喺啲疫苗嚟咗之後咧，就會先安排佢哋係做一個嘅接種疫苗嘅，咁就而家應該係 BioNTech 啦嚟到嘅話都係。但他就話咧，選址上面就不會特別考慮一些即係附近地區有冇爆發過疫症嘅喎。咁呢個係咪一個重要的考慮點啊？或者到時嚟咗之後，呢一啲院舍你覺得有啲乜嘢要考慮啊？或者揀邊啲院舍做嘅話咧，你點睇啊？呢個 首先咧就呢、這個係核酸疫苗啦，即係 BioNTech 嗰個就喺歐美地方咧，佢就係輝瑞嘅疫苗。咁其實兩個疫苗咧係冇分別嘅。咁只不過咧，佢唔同公司。就大家合作的模式不同咧，就分發俾香港咧，就經 BioNTech 同埋就內地復星嚟到分發嘅啫。咁呢個疫苗本身咧，佢個安全系數咧係好高。咁你睇翻喺世界各地咧，就已經係講緊幾千萬人接種咗。咁佢亦都有好充足就公開曬嘅三期臨床研究啦。咁三期後。呢啲嘅數據咧，就有部分亦都係公開發表咗，咁所以咧，佢本身咧就喺長者啦，咁其實都累積咗有一定安全嘅資料，咁其實佢係好安全嘅。咁你就算咧喺呢啲院舍嘅老人家裏面接種咧，都係好安全。咁大家千祈唔好咧就自己嚇自己，咁、那個疫苗本身係好安全，咁所以咧。佢嚟到香港，我哋去到做啊，咁市民唔需要擔心安全有任何嘅問題。咁、如果先開始做咧，因為就佢呢個疫苗就嗰個冷凍咧有個特別嘅要求，同埋要稀釋。咁所以政府咧佢先就慢慢咁去開展，就等嗰個流程咧就熟習咗，就先至再加快個步伐咧。咁呢個計劃咧係好嘅。咁如果佢係先揀十間嚟到做咁啊，咁可能佢都計算過呢啲人手啊，就運送嗰啲冷凍車啊，呢方面嗰個嘅考慮。咁如果個疫苗前提本身咧，佢係好安全嘅話咧，咁純粹揀乜嘢地區去到先接種咧，咁呢個係睇嗰個流程嘅咧，就你話係嗰度。是不是有疫情這個就不是說有很大的關係 講起疫苗都想講一下見到滅活疫苗的製造商科興已經向衛生署交了第三期的臨床數據但是就未在學術期刊那裡是刊登的這個安全性上面或者把關的標準上面會不會有什麼不同還有我見到現在就說即某些疫苗可能對即變種的病毒呢那些輕症的狀況沒什麼防禦力這個在數據上面又會不會看到的 滅活疫苗呢就內地主要有兩隻啦就國藥和科興國藥和科興呢就佢用呢個技術呢就其實沿用了幾十年咁技術本身呢就好成熟嘅咁佢亦都喺內地啊就喺一啲中東啊南嘅國家呢就開展咗都幾大量嘅接種咁所以佢本身呢就個安全系數都係好高嘅咁佢你譬如科興嘅疫苗啊咁接種咗就個成效有幾大或者佢嗰、那個副作用到底係點呢咁我哋如果要就住呢啲成效呢就有一個科學化嘅論述呢咁你離唔開一個三期嘅報告嘅因為呢你開展咗大量喺某啲國家接種咁啊咁嗰啲資訊呢就唔係話好有系統咁去到收集嘅咁所以呢你頻呢就大量開展接種呢就呢啲大量接種咧，佢話唔到俾你聽咧，就佢幾多成有效啊，或者佢嗰個副作用咧，就有幾多成人會有咩唔舒服啊？咁所以咧，我哋 因為咁樣咧，都經常強調咧嗰個三期臨床研究嘅數據。 嗯， 嗱咁其實就住呢啲三期臨床研究數據，要睇啲乜嘢，佢哋要審批睇乜嘢關鍵嘅問題咧？就世衛咧，其實佢有一份文件嘅，咁嗰份文件裏面咧就概括咧就有25個關鍵嘅問題咧。是應該全部都解答咧，你先至批准呢個使用。 嗯， 咁呢25個問題，其中一個咧就成效，咁都提過好多次噶啦。就佢起碼咧就要超過50%就防病嘅成效。嗱，咁而家你就豁免咗佢，唔需要喺科學期刊裏面就公開發表噶嘛。 嗯， 咁原本有個要求你攞走咗啦，咁你少咗個要求。咁政府就話唔係降低啦，咁你原本譬如就有25個要求嘅，咁你而家攞少咗一個，變咗24個要求，咁我唔知佢仲有冇其他要求會攞走咗啊？因為而家咧就嗰個政府專家小組審批咧，最大嘅問題咧就係佢睇嗰啲文件佢冇公開，咁同埋你就住世衛提出嗰20多個問題咧，佢係唔係每個問題有討論過？咁每個問題咧佢哋。他們根據什麼數據來到論述，那中間呢就每一個環節呢就是不是看到有哪些地方是好啊是不足啊或者有偏頗呢，就公眾是無從得知，那只是最後呢有一個簡單的新聞稿一句，就覺得呢那個成效大於個風險，那就建議使用。那這個不公開呢是最大的問題，遠遠大過咧，你話佢喺唔喺嗰個科學期刊裏邊發表 嘅？ Okay, 始終佢會喺科學期刊發表嘅，可能就過兩個星期啊，過一個月兩個月之後咯。 嗯，最後我都想你講下咧，即係近日咧，即係連續幾日都有啲受限區域咧係被封嘅。你點睇個成效同埋而家咧強制檢測個條件都係落即係降低咗啊嘛？即係話如果嗰棟大廈有新增一宗或者以上個案咧，都可能會納入檢測嘅名單咧。簡單講下呢兩個情況。 嗱，佢個成效咧一定係低噶啦，咁但係咧，你隨住整體香港個確診個案下降咧，咁呢啲受限區域揾到嘅個案亦都係會少嘅。咁如果佢可以聚焦翻咧，就你有啲大廈咧有新增出現個案，你即刻去到做，就唔好一個星期之後先去到做。同埋如果單憑污水檢測陽性去到做咧，這個咧就大家睇到咧個成效係低中之低嘅。咁呢個我覺得政府咧就可能唔好做呢部分。就慳翻啲精力咧，你集中去做一啲地盤啊、公共場所啊，或者有一啲不明個案嘅大廈咧，一有你即刻去做，咁即晚去到做咧，咁個成效會大好多。 嗯，強檢嗰度咧，簡單講得啦，呢、這個強檢嗰度個條件放鬆咗呢、這個。 嗱，強制檢測咧，你而家其實每日如果係有20-30宗個案啦，咁你涉及有20-30個地址啊，咁每一宗有呢啲嘅工作場所同埋大廈，佢都去到做咧。咁如果佢係做得到嘅話咧，咁呢個係一個進步嚟嘅。咁當然就咁密接觸者同埋次咁密接觸者嗰部分嘅檢疫同埋強檢咧更加重要咯。 OK， 咁所以強制加強制檢疫呢兩個都係好嘅。 同阿何柏良醫生傾到呢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昨晚将3个地方列为受限区域，3个地方的行动朝早先后完成，其中在鲗鱼涌英皇道卫利大厦和红磡别家街长乐大厦的行动，分别找到3宗和1宗初步确诊个案。至於旺角海富苑海裕閣的行動，有少部分樣本檢測結果仍在核實。在3個地方的行動，暫時有2370名居民和訪客接受檢測。已經進行檢測的人士，如果能夠出示陰性檢測結果電話短訊，或者佩戴手環，以證明接受強制檢測。向工作人員提供個人資料之後，可以經由指定出口離開受限區域。當局在3處地方的行動，總共到訪1218戶，當中有181戶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當局正係同建造業界商討，研究將地盤工人列為特定群組，需要定期檢測同埋有陰性結果先至能夠上班。

咁第二朝呢就我哋六点半返去啦，因为佢七点钟话要厘清啦，咁然后一路等到九点呢佢就过嚟行动。咁我过嚟行动嘅时候呢，我哋问佢又再问佢点解啦，咁成个过程里面呢係完全佢哋冇解释冇对话，冇话到边一个部分嘅个摊档里面嘅横额或者係个口号係佢哋係要我哋清走嘅，佢冇讲过嘅。早知就係话我哋係同个业务无关。但係即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实点解啲人要过嚟支联会个摊档，就係同我哋本身一路嘅政治理念有关啦。咁如果我唔展示我哋政治理念，咁就点样销售呢？所以我哋嘅政治理念同个销售是完全是有关，咁佢而家最后佢话无关咧，系佢哋啲单方面话无关，咁我哋觉得系完全系我哋销售策略，亦都系连结咗咁多年，最即系大家记得华叔一路喺维园已经写挥春写咗好多年，然后累积咗好多市民就每年同支联会有一个约定咁样咧，就过嚟去支持嘅。咁但系今年佢就封杀埋呢个空间咯。 Okay. 李卓仁，因为我见咧，食环署嘅回复就话，喺使用协议嗰度咧就列明咗，只可以纯粹为出售啦或者推广鲜花而使用准用嘅范围啦，不得作其他活动啦。有关摊位咧架起咗多块与鲜花同埋该业务无关嘅横幅啦、背景展板啦同埋易拉架系违反规定，咁所以有个书面警告去话移除啦。呢、這个使用协议话唔准一啲同鲜花冇关嘅内容啊出现啦。过往有冇呢一个条例噶？如果而家即系按照，譬如你头先讲到话，都有一啲嘅字句喺度出现啦，系咪真系又违反咗呢个协议咧？又 唔系，我哋觉得个协议就系话我哋同业务无关嗰啲，我哋唔展示咧。但系我哋觉得我哋嘅业务本身就系靠呢啲嘅展示先可以吸引到人啊嘛。咁其实过去咁多年我哋都系咁样样噶。咁过去咁多年本身我哋年年嘅即系年宵摊档，当然以前呢就有干货时代，根本个内容系更加多元化，佢亦都冇呢啲咁嘅规限。但系旧年就算我哋卖花，我哋全部里边卖花嘅内容呢，都系同我哋嗰个人中国人权有关，系同维权活运动有关。咁我哋其实都系用第二啲嘅信息去吸引，即系唔系纯粹话啊大家埋嚟买花，我系用一啲信息吸引大家埋嚟啊嘛。即系旧年都做咗啦。咁點解今年唔得呢？咁即係變咗，其實好清楚係成個香港一路轉變緊呢，就係、是、佢一路收緊，尤其而家國安法之後呢，佢更加係要即係清零。清零嘅意思就係唔係清個疫情零，而係要滅聲，要將一啲政治口號去清零。 但舊年有冇呢一個協議內容？同埋你哋舊年同今年擺嘅嘢有冇唔同先有？ 其實我哋舊年同今年一樣係有即係政治信息㗎。舊年我哋係維權嘛，我哋個主題係，咁我哋咪將所有維權人士點樣被打壓嗰啲，我哋全部展示曬出嚟咯。咁所以亦都係一樣㗎，即係大家每年嘅主題唔同。咁我哋今年但係個主題嘅連貫性都係有政治信息，都係用同平反六四有關。咁所以變成我哋舊年亦都係一樣。但今年就好清楚，佢就係要封咗我哋个摊位啦。 咁而家点样处理？即係呢段时间都冇得再摆㗎喇，即係吉咗咁样个档係咪？ 係个档吉咗，但我仲补充多个资料呢，其实个档吉咗佢都好鬼鼠嘅。其实我琴日去个档口呢，佢係连咗一张嘅通告出嚟。咁个张通告寫咩嘢呢？就係话呢度因为疫情嘅关系呢，就要封闭呢个设施。咁點解要咁做到咁鬼鼠呢？明明係我哋嘅攤位係佢用政治封殺我哋，佢都唔敢整一個正正經經嘅通告，即係咁變咗我哋即係成個支聯會就而家喺維園係即係唔可以出現啦。咁我哋啲花就去咗大坑節嗰度呢，係附近嗰度係派俾啲市民，然後啲市民亦都係捐款去支持，繼續支持支聯會啦。但我哋就冇咗個機會呢，係喺維園裏面去同市民即係守翻我哋咁多年嘅約定咧，大家即係維園見嘅。咁當然我哋跟住就更加要同市民約定，就係六四見啦，喺維園六四維園見啦。咁但係依樣嘢就舊年已經係即係我哋因此而已經係被檢控咗煽動組織同埋參與啦。咁依個就排緊期，又係要上庭。咁今年點咧？咁今年我哋一定會照係堅持。 但我想問咧，即係存唔存在即係如果你真係收埋嗰啲佢哋覺得唔合格嘅或者唔想擺嘅嘢，咁跟住就俾翻你哋擺檔，可唔可以係咁樣嘅？定係已經完曬㗎啦？而家唔無論如何，今年 咧，因為而家完全就算我哋點樣做咧，佢已經封咗啦，已經係終止咗合約，所以係冇得再翻轉頭啦。但我又覺得，如果你話俾我哋再重新揀翻，係咪我清曬零之後照賣花？咁但係如果我清曬冇政治嘅信息照賣花嘅話咧，其實咁我哋嘅意義喺邊度咧？即係我哋就本身係透過呢個活動係去同市民有溝通，咁賣花係做溝通，咁但係溝通嘅內容本身，我唔可以淨係純粹溝通個花內容啊嘛。咁所以變成成件事嘅意義都失咗。咁我哋會堅持翻，我哋係有權係將一啲嘅政治信息同埋個花係結連埋一齊去同市民去溝通。咁但係如果你要我掃走一樣嘢，咁變成咗個好狹窄。嗱，而家食環署好簡單啫，佢用個好狹窄就係你只可以係講花，不能講其他嘢。咁其實你咁樣佢係一個言論嘅封殺。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其實成個即係維園花廊對支聯會亦都冇意義。我哋就覺得係一個其實溝通同一個係即係表達一啲政治信息，但係我哋亦都係就咗佢係用花去表達嘅嚟。 但根據佢個協議，佢就繼續話，即係如果同花或者花嘅相關業務冇關咧，都可以即係話係違反規定啊，要求移除等等啦。咁可能嚟緊或者出年都係咁嘅情況嘅喎。支聯會仲會唔會喺年宵擺檔做呢啲申請啊、安排啊咁？ 喂，就算我哋申請，我諗都冇噶啦。即係我哋當然會繼續試啦。但你點解話我哋嘅點都就可能都冇咧？因為佢又可以話我哋有前科違反咗佢嘅協議，所以佢已經跟住將我哋列入黑名單。咁然後就算我哋點講話，我哋繼續都係想賣花，咁佢都唔會理我哋噶啦。所以即係我自己覺得就試，我哋一定會試。但係即係根本，如果我哋應該打，一定係打定輸數，係要揾 plan B 先得噶啦。 OK， 唔該曬李卓仁，同阿李卓仁傾到呢度啊。咁我哋咧都係曾經邀請過咧食環署咧做過訪問，不過就未能安排有一個嘅書面回覆嘅。咁佢就話咧喺二月五號嘅時候咧晚上係巡視維園攤位嗰陣咧，就發現相關攤位咧有一啲嘅同鮮花或者相關業務咧係冇關嘅橫幅啦、背景展板啦同埋易拉架喺度，咁就違反咗咧使用協議。咁啊，其後咧都係發出咗一個嘅書面警告咁樣嘅。咁啊，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一行禅师是目前世界上著名的禅师之一，俗名是远春宝，教导正念禅修长达70多年。1926年，他出生在越南中部的成天顺化省，16岁在慈孝寺出家。1949年受具足戒，为越南了观禅师的第八代传人，林济禅宗的第42代传人。 1956年，一行禅师被提名为越南统一佛教会出版名为《越南佛教》的刊物，并且成为总编辑。随后几年，他陆续成立越南西贡的万行佛教大学以及佛教维和团队的组织，名为青年社会服务学院。越战期间，这个组织积极进入乡间建立学校、医疗诊所以及协助重建村庄。 1960年，一行禅师得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提供的奖学金，前往美国攻读比较宗教学，之后又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法学课程，并且持续呼吁反战，希望美军能够退出越南。那段期间，他亦都精读了法文、中文、梵文、巴利文和英文。1963年，他回到越南协助他的同胞珍重推动非暴力的和平运动。 1973年，越南政府取消一行禅师的护照，自此离开越南流亡法国。1982年，他在法国南部建设禅修道场梅村。 至于《怎么看》这本书，是跟一行禅师过日常的系列的第7本书，提供简单明了的指导，任何想要探讨正念禅修的人都能够深受启发。这本书 探讨错误的认知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应该怎样获得深度的洞察力，而正念的觉察又怎样能够协助大家进一步认识自己，俾大家能够睇清楚呢个世界。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怎么看》，作者一行禅师，由大快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現在9:51了，跟大家講一下天氣的情況先。外面氣溫是19度，相對濕度 85%。 今天的天氣預測是這樣的，大致多雲，初時沿岸有幾陣薄霧，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溫暖的，最高氣溫大約24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稍後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明天稍後驟雨是漸轉頻密的，星期三就雨勢有時頗大，隨即以及農曆新年假期天色会好转以及是温暖的。刚才都跟大家讲到不同的题目，其中在疫情那方面就见到其实之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在访问的时候都提到现在一些的受限区域一些检测的结果。那他就讲到说是之前去到由一月底去到昨天做了大约20次的围封行动。那就说大约有是19000次的检测里面找到15宗的确诊。这个就是昨天的讲法来的，那就说呢这个的比例呢都不 是说特别低的，那就说呢如果全部强检呢都是零确诊呢，对于呢重开处所啦以及是市民呢是回复正常生活呢都会带来正面的条件的。另外呢最后都想跟大家呢今天在千禧年代呢讲下另一个题目，就是见到呢上个礼拜的立法会答问大会那里呢都见到特首林郑月娥呢提到多个的法例的修订来的都想做的这些修例的建议，其中一个就是说积极是会推进有关于私隐条例的工作，希望将起底的行为是列为刑事罪行。这个呢都有不同的人士关心的，其中呢电话旁边就有一位嘉宾，有记协主席杨建兴，早晨。 早晨林文。 早晨杨建兴，讲一下你怎么看现在私隐条例的修例可能会做起底可能会列为刑事罪行，这个怎么看？ 起底刑事化一樣嘢，我諗係整個社會要討論啦，即係究竟係咪需要即係修改，或者俾再多啲咩嘅權，即係俾私隱專員公署啊咁樣啊。咁但係我哋一路擔心嘅問題咧，就係實際上係過去呢段時間我哋見到嘅問題咧，就係話政府將一啲起底嘅問題咧，同傳媒一路以嚟查察做採訪。調查報道嘅工作咧係混埋一談，而雖然嚇特首其實都之前咧亦都曾經講過，就係話佢唔係話傳媒即係呢啲查查咧係攞咗嚟做呢個起底嚇，咁但係而家嗰個處理或者佢哋從來冇咁樣再澄清，而一啲部門亦都冇將佢分開，就係將即係佢針對起底嘅一啲嘅限制咧。係引用埋落傳媒嗰度，咁變咗好多唔同嘅部門咧，就係有啲就唔俾啦，冇咗個選項啦，有啲係甚至出現咗啲情況、就係即係佢會問你傳媒做咩報道啊，個報道內容係點樣？咁呢個其實都已經同先引條例裏面好清楚講咗。傳媒係採訪用途嘅話咧，係有保係有受到保護同埋豁免。咁呢度係仍然相當混亂。咁我哋恐怕而家嗰個立法咧，係會可能係循另一方向，係更多嘅一啲限制都唔定啊。咁所以我哋希望都即係我哋都會約即係私隱，起碼私隱專員公署啦，同埋相關嘅政府部門咧、官員咧，希望喺啲問題嗰度咧可以獲得澄清，將傳媒查察工作嗰樣嘢咧係清清楚楚咁分翻開佢。 你覺得最直接影響傳媒工作係咩咧？因為我見有啲報道、啲引述消息就話，即係而家咧私隱條例對於新聞都有一個保障同豁免啦。修例就算係將呢個起底刑事化咧，對記者嗰個免責條文咧都仍然係存在嘅。如果咁係咪足夠保障咧？又 嗱，而家其實已經私隱條例裏邊真係有一條係白紙黑字咁樣寫得好清楚。但係而家個問題咧就係話好多嘅部門佢落到去一個處理。 行政部門去處理一些查冊、傳媒查冊的申請的時候呢，那個做法呢是跟這個私隱條例裏面這個豁免呢是不符合的。咁嘅問題呢，其實就應該政府自己去裏面去搞返清楚佢既然即係佢講下即係呢啲查冊係涉及到私隱，而私隱好清楚就係話傳媒嗰個呢係豁免嘅。咁但係喺呢個問題嗰度呢，係喺落實喺實施嗰度呢，而家出現咗呢個問題。咁呢個呢其實一定要係政府自己部門嗰度係講得翻好清楚。我哋擔心咧就係話佢咁樣公開講，話其實係冇影響嘅，或者係可以繼續查嘅。但係實際上傳媒做起嚟嘅時候咧，就好似而家咁樣，係好多嘅一啲嘅唔明朗嘅地方啦，甚至可能會即係會有一啲法律風險啦，可能係話你冇呢個選項嘅，你就攞咗嚟用咁嘅新聞用途嘅話咧，可能會觸犯法例。 但簡單講，可能一般人未必明啊。講緊網上起底同你傳媒個查冊嗰個關係係咩咧？點解會可能會受到呢一個嘅影響咧？同埋而家傳媒即係做查冊方面，可以用一個做採訪嚟做選項，其實係咪都唔係好多嘅咧？ 而家係有啲起碼運輸處啦，即係嗰個申請個表裏面咧係冇呢個即係採訪用途，即係呢一個嘅選項嘅。而呢個查車牌咧係相當之普遍，因為車輛嘅資料擁有車輛人好多，而擁有車輛即係嗰個可能係好多傳媒查冊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工具咁啦，係嘛？ 咁而起底其實就好清楚，就係一種惡意嘅。我相信即係話攻擊啊，或者咁。但係傳媒係我哋睇到點樣用嘅，其實，因為最終如果係冇新聞價值嘅，咁其實就唔會知道查個賊添。但如果係最終原來同嗰段新聞係一個線索嚟嘅。包括話即係當時知道佢呢位人士擁有呢位車輛人士喺現場嘅，咁然後跟住落去再追查落去嘅，咁係好清楚知道係點樣用嘅。咁係同即係話一啲起底係要將佢嗰啲住址啊或者其他嘢，純粹就係公開出嚟嘅，嗰個其實完全好唔同，亦都唔难分辨嘅。 Okay. 最后我想讲下点样会跟进啊，基协。 我哋系今次即系特首讲明系会立法，咁而里边系有提到即系会检讨即系查册嘅安排，但系又冇即系好清楚咁样确认翻私隐条例里边即系传媒豁免嗰、那个要求。咁我哋係會約官員去了解，亦都講返我哋嘅睇法。我哋相信可能一啲私隱公署甚至一啲政府嘅局嘅部門、處嘅部門更加知啦，唔了解傳媒嗰個工作，唔知道我哋即係實際上過去冇一啲個案係違濫用咗嘅。 同我杨建兴倾到呢度啊，杨建兴咧就系记协主席嚟嘅。咁其实咧，特首林郑月娥喺上个礼拜发言嗰阵咧，都提到就话系政府各部门啦，都会系重新检视呢一个嘅公共登记册嘅法律规定同埋安排等等嘅，会做到平衡各方利益。